这个铁板山药粉条。 嗯， 那么我们卖多少钱呢？ 嗯，应该说市场价挺贵的，是小四百了。但是今天我们是199元， 199，24袋， 对， 等于说12斤， 没错。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啊，性价比非常高。 嗯， 也就是8块钱一袋， 8块多钱一袋。我觉得今儿这个组合性价比都不错，那就拨打咱们的电话， 是 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其实这粉条啊，您一说这个呢，其实我的脑海当中有一个特别我想吃的，就是什么呢？平常涮锅子 啊，对，涮锅子， 涮锅子完了以后，我经常是吃点这粉条。 嗯， 但是我发现呢，人家那个店里边的那个粉条和咱们平常在市场里边买的还不太一样。 嗯， 人家那个粉条怎么就煮完了以后又滑溜， 嗯， 又不糟，而且呢，你蘸点那个这火锅那料那芝麻酱啊， 嗯， 吃起来倍儿香。 反正我不敢妄加评论啊， 嗯。 如果说他要是真的是按照这个健康的规范去做的话， 嗯， 如果做成这样， 嗯， 那应该是无烦的， 无烦 啊。而且它的料啊，工艺都是非常不错的， 嗯。那么今天这个粉条呢，其实，我非常开心的一点就是，第一，您刚才说清楚了，它是无烦的，没有什么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等等，没有。另外一个，它的配料非常非常简单，就是铁罐山药全粉， 嗯， 红薯淀粉，还有这个水， 对，其他没有别的， 啊， 嗯，所以呢，这个您就放心吧， 嗯， 而且味道好又健康安全啊， 嗯， 所以呢，这个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山药粉条，它的口感啊， 嗯， 真的是不一样。它是这样的，您呢用清水煮了以后啊， 嗯， 它这个水质呢不会变得特别的浑浊， 哦，说它 还是特别清亮的， 还是特别清亮。 而且每一根粉条呢，都说句好听的，真的是晶莹剔透的， 嗯， 而且是久煮啊，它不会说黏的糊的，不会这样的，还是挺筋斗的 啊。那这样挺不错的。您想，就如果拿这个粉条去做什么其他菜什么的，不至于影响它的口感， 嗯，啊。你像这个就特别的软，而且糯，还特别的筋道爽滑，就是根根分明啊，不粘不坨，吃到嘴里呢，还有这个山药的清新的味道，真挺难得的。 这个山药这个味儿，确实是您在其他地儿买普通的粉条，它里边没有。 对， 还有一点，比如说这个吃粉条， 嗯， 以前老说什么呀？就是你这个小孩别多吃粉条。 对呀，就因为它里面有东西。 说什么，嗯，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家老爹老跟我说，你少吃点粉条，吃多了容易变傻喽。 那有点夸张了啊，但是就说明它里边呢有一些呢对人身体呢不好的东西。 但是今天这个，您看啊，可以多吃， 随便吃。 为什么呢？因为山药本身它里边的这个营养元素特别特别的多，它里边加了山药以后，不光是为了这个山药的这个清香的味儿， 嗯， 还有一个像刚才咱们说的，它里边有粘多糖， 嗯， 能够让这粉条等于说筋道，还有一个本身山药啊，它就各种各样的营养特别的丰富。之前呢，其实在咱们的这个给大家介绍山药粉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过，山药这东西啊，就是特别的耗土地， 嗯嗯， 它就跟那人参似的， 是的，是的， 它扎的根儿特别深， 嗯， 它就把这个土地的营养全都给吸到这个它这个根须当中了， 嗯。 这个时候您去吃这山药，真的是营养的结晶。 没错，它有时候这个种一茬的话呢， 嗯， 它这个地啊得养那么一两年、两三年， 它是歇地嘛， 是 叫轮休地， 轮休地。 嗯， 所以呢，今天这个粉条不但好吃，同时呢还是铁罐山药粉做成的哈， 嗯， 也非常的健康，而且也非常的安全，里边呢是没有明矾呐、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的， 嗯， 所以你就放心啊。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你也完全能接受啊，性价比非常高， 嗯。 咱们是接价山的铁罐山药的粉条，给大家是20袋，是250克，半斤一袋，这个一袋不小啊，20袋，再给大家赠4袋。 啊，一共是24袋。24袋，那么一袋是半斤的话，这24袋就是12斤。 每袋多少钱啊？ 每袋和 我算一下， 8块多钱。 8块2毛9，就算8块3吧。 对， 一袋。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199元，一共24袋啊。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我建议大家呢，咱们多订点。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您说这吃的不少，确实是用得着。 是， 好多人说买咱们东西，你们这组合太大了。这个我们说，因为组合大呢，我们能省下出其他的一些成本，给大家更高的性价比。好多人老说这组合太大了，但是经常是什么呢？买回去以后没两天，就接着再打电话再订。 对， 那经常是就吃的特快， 好东西嘛。 对，好东西， 好东西，有时候自己呢这个吃了，然后还想推荐给别人，或者别人在你家吃了觉得挺好的，就给我点吧，所以呢很快就没了。 对，之前我们编辑啊跟我说怎么用这粉条，我告诉你，我一看都是我们家经常吃的，猪肉炖粉条，就别说了，我刚才说里边还得加点扁豆，特棒。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包子里边放木耳、鸡蛋，胡萝卜，是吧？ 你这是山东包子的做法，里面再搁点这个粉条 啊， 粉条， 还不错。还有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涮肉，还有像年轻人做的那个叫什么，麻辣烫里边， 对， 都搁这 螺蛳粉啊什么的，什么酸辣粉，刚才你说了，其实用这个粉都行。 其实弄点凉菜， 哎， 搁点芝麻， 对， 然后 凉拌， 搁点那个麻酱，然后放点这黄瓜丝儿，特棒，当那个凉粉吃似的那种。 所以呢，你炒菜也好，你做汤也好，你是当火锅也好哈，你还是说怎么吃吧，实际上还是做馅儿也好啊，真的是怎么吃怎么来。所以呢，刚才咱们说了，因为这个粉条是食材里不嚼性的食物嘛，它不争不抢， 君子菜。 对，它不争这个主菜的光环。 我今儿学一新词儿，叫君子菜。 没错没错，它就是变着各种的这个口味不一样的菜，你只要跟它在一起，它就是什么味儿，还不扰人家那个味儿。 今天呢，咱们不光学了君子菜这新词儿啊，还有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呢，真的是挺高的，一共是24袋，每袋是半斤，一共是12斤。的这个粉条，今天在北广购物199，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其实这个粉条啊，可以说一年四季都吃不腻啊。 对，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都一袋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是250克，就是半斤一袋。 放得住吗？ 当然放得住， 对， 你就别打包就行。 对，干的嘛， 对，别打包就行。而且呢，这一袋一袋的话，你即便打包以后哈，你搁在那个通风的地方，它也不会坏。 而且我告诉您，您打电话400-015-5151以后，人家就说山药粉条就行。为什么呢？今天咱们这粉条有一大特色，就是里边有山药。 对， 而且今天这山药还是铁棍山药， 对， 鲁土地的铁棍山药， 河南焦作的，鲁土地的铁棍山药哈，所以它这个味道好又健康。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吃这个粉条的话，家里备点。关键我还要强调一下，就是它不仅好吃营养，而且是没有明矾没有色素，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你看它那个里边那个 配料表 就是那个铁锅山药粉，还有红薯淀粉以及水，就这么三样东西。 我还有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您看这配料表啊，铁锅山药全粉在第一位，说明它的含量是第一，就是说它里边大部分都是这山药粉， 对， 说明这东西实实在在。 而且呢，它泡完了以后还挺出数，所以是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咱们今天呢是这样的，给大家呢是接驾山的铁棍山药粉的粉条，咱们今天连主品在赠品啊，一共是24袋，一袋呢是250克，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24袋，一共是12斤。那么今天呢，咱们的价格呢是199元，199元和一袋啊，就是半斤这么一袋的话呢，也就8块来钱。关键是咱们这个组合大一点，所以成本就降低了。 是的， 所以如果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818购物狂欢周来了，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8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 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就是来自于老字号，就是大红门的肘子，是吧？ 大红门的肘子呢，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过，很多人呢都是买的特别多，很多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大红门的肘子呢反馈也特别好，什么呢？就是味儿好，而且呢里边是没有骨头的，就是纯肉的这个肘子。但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呀，这个大红门的肘子呢，也是因为有供货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就是没给大家推荐了。这期间呢，其实我和我们的这个呼叫中心的这样一个同事呢，也交谈过，他们说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无论是新听众啊，还是老听众啊，经常来问这个大红门的肘子，但是呢，一直没货，处于没货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今天，所以说呢，第一时间给大家通报这样一个好消息。大红门的这个肘子呢，其实受到大家信任呢，我相信也是因为大红门这个品牌，它是北京的一个老字号。因为大红门呢，它本身前身就是北京的肉联厂啊， 对， 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肉呢，都是来自于他们本身自己在这个延庆的养猪场，所以说它肉质非常非常能够让大家放心。另外一点呢，就是人首先自己有自己的好工艺，自己有自己的老师傅，所以说呢，能够这么多年来保证这个肘子的制作质量。同时也积累下了好口碑。 这个大红门的肉联厂呢是属于二商局。 对 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包饺子用肉啊，什么弄个丸子呀、排骨啊、五花肉啊，一般就会买大红门的他们的这个肉品啊。确实是放心，而且味道也好。 另外一点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肘子呢，它不仅是这个肉好，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配料，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放心的。比如说它在那个配料表上呢写到了有什么呢？料酒、酱油、盐、糖等等，还有一点香辛料。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做肘子的这么一个原料。首先它能保证和您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口味，另外一点呢就是它本身自己有着自己的一个秘方，就是它的这个一锅老汤。 其实你说到这儿啊，其实刚才你念的那个调料表，这个呢特别好，就提倡大家买进嘴的东西啊，一定要看它的这个配料表，这样吃得放心。你看你刚才说的多单纯呢，那里边都是咱们家里边怎么炖肉啊、卤东西的时候基本的那个东西。但是有一点，为什么咱们做不出人家大红门的卤制品的那个味道，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你要说的那个汤了。 对，大红门的这个老汤呢也是传承了多年，它就是保证大红门的肘子受到大家这么喜爱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老汤。但是如何能够把这个老汤真正的浸入到他出品的这些肘子当中，其实大红门呢，人家有自己的老师傅，人家有自己的老师傅掌握这个工艺，掌握这个火候，这一点呢，我们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佩服这些老企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红门的这样一个鲜卤的猪肘子，无论是从它的选用的猪肉，还是它的配料，还有它的老师傅的工艺上呢，都能够展示出一个老字号能够传承66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啊，它本身富有的这样一个实力。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肘子，不光是味道好，不光是安全性高，同时它还有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价格。 其实说到这个价格呢，我赶快来说一下啊。那么说到现在这个猪肉，尤其是做好了这个乳制品啊，大品牌的哈，价格都不菲。 对， 如果在市面上买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什么呢？250克，咱们是半斤一包，给大家一共是8包。 对， 市面上的价格咱就不多说了，大概也得400-500块钱，是吧？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 299 酒，我告诉您，这个肘子是纯肘子，是不含骨头的。 哎呦，这点特别重要。有人说了，肘子肉如果你再有骨头的话呢，那不就吃大亏了吗？哎，我跟您说，今天为大家提供这个大红门的肘子啊，里边是没有骨头，没有骨头，没有骨头， 半斤左右的肘子一袋儿。合多少钱呢？合30多块钱，不到40块钱。您自己算算这个价格，还能吃到老字号的猪肘子，味道更好。这样一个价格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一个8袋，每袋是半斤的大红门的鲜卤猪肘子，299块钱，您就能带回家。 哎，这个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家里呢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呀，咱们都备一些哈。这个8袋的话，有人说哟，这个真不老少哈，都塞冰箱里，其他东西别搁了。哎，其实你还真不用搁冰箱里，搁常温下就行。我看它这个包装呢也非常讲究，非常到位，没问题的。 对，它的包装上呢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全是密封包装，您放在只要是家里边不暴晒常温的地方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包装上写着是二商和大红门的老字号的这么两个标识，一方面这是大红门出品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您看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红门肘子是有实力的。 没错，李红你是爱吃肉的哈。 对， 我们这年轻人都爱吃肉。实际上要说吃肉的话啊，解馋过瘾的还是这个肘子肉。 对 啊，猪肘子肉那真的是香啊。 对，而且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肘子值得推荐给您呢？因为这个肘子肉特别棒。 嗯， 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外边买肘子呢，可能有一些中老年人对于这个肘子还是有一点这个担心呢，就是别太肥了。但是今天这个肘子呢，它这个肥膘是很薄的一层。为什么呢？不是说它这个猪肉本身就是没有什么肥肉，而是因为它经过了6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文火的炖制以后，它把那个肥膘啊给炖薄了。所以说您拿这个肘子的时候，尤其是加热完了以后这个肘子的时候呢，您会有这个粘手的感觉。为什么呢？它的胶质啊全都给您炖出来了，所以说不会有这个肥腻腻口的这样一个感觉。另外还有一点呢，它本身用的是自己在延庆这边养猪场的这个猪，当天宰杀，当天去进行制作。所以说呢，您吃这个肘子无论是凉着吃还是热着吃，切片的时候呢，这个肘子不会散。这也是证明这个肘子好处的一点。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合适啊。咱们的是大红门的肘子肉啊，250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是8袋。那么市场价格别说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袋呢也就30来块钱啊，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关系东西好啊，安全，味道也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实际上，爱吃肉的人都知道，要说这个肘子肉啊，吃起来过瘾啊，也不是那么的肥，也不是那么的碎啊， 对， 所以吃起来呢真的是好。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肘子啊，首先这个肉质它是大红门肉联厂本身自己的这么一个养殖场的猪，另外呢从它的老汤的卤制，包括文火慢炖6小时左右，还有包括它的这个家常常用的这样一个配料，各个方面都能说出，第一它是有安全性的，第二它的味道是保持了老字号的一个非常具有高标准的这么一个味道。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大红门的猪肘子呢，它是鲜卤的猪肘子，所以说您回家去尝尝，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不一般的，而且特别适合北京人的这种酱制的这种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包括组合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就是杀了猪以后呢，排酸以后马上咱们就开始制作，所以呢特别的新鲜，特别的鲜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红门的肘子，咱们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是8袋啊。那么今天价格只要299，和一袋30来块钱，价格呢非常合算啊。不管是您比如说打开以后啊就可以吃，拍个黄瓜弄点蒜泥啊，就着小酒一喝也行，或者说您把它热一热啊，卷着馒头啊或者什么烙饼啊吃啊都行啊，真的是热着吃凉着吃都是特别的香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今天这个肘子肉呢是没有骨头的，肘子肉没有骨头啊，请您记住，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